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 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北京时间22:01: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应该算是一个手动的片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还没有导入进来。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在今天是周六，所以是杰克堂的相伴，但是呢同时也是好像后面有几天的假期，然后刚好又是一个休整的晚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是刚刚放暑假或者放寒假的当天晚上，你会想说哇，接下来有好多好多的时间可以属于自己。那么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假期的前一天晚上应该也算是最好的时刻了吧。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来听我们今天的来自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给我们的最好的时刻加一个最好的注释，来自蔡健雅，精彩。 你总是让我猜不着，你的一举一动总让我心跳，你给的答案像咒谜一语，有点奇怪，有点意外，让人无奈又让人更相爱。哎，你总是保持着距离，是个性还是保护色的问题，掉头就走，掉头就走。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来自蔡健雅的精彩。不知道今天晚上开始接下来的假期你会怎么精彩的过呢？嗯，我觉得这首歌作为开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好像每次都要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邀请大家在十点答录机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彼此分享心事，聊聊你看到这样的话题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时刻，最好的时刻，当出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在想什么啊？关注我们有几下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啊。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花椒上面有，因为是老朋友，看到他的名字现在花椒上可以送月饼了，好开心。这是我假期以来的第一块月饼，谢谢硕达人生。还有看到了半日时光，也是老朋友了，中秋节快乐。还有很多第一次看到名字的朋友，应该算是新朋友。那在马上即将迎来假期的今天的晚上，算是最好的时刻，你准备怎么来度过呢？可以告诉我，而你认为的最好的时刻又需要去具备什么样的元素呢？对，最好的时刻应该是具备一些元素，或者说必备的要素，才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时刻的。那么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时刻又是什么样呢？欢迎和我分享。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油画烟，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对，半日时光好久不见，打卡杰克堂心灵栖息地吧，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因为你把它叫做是杰克堂的心灵栖息地，就证明你很了解。在周六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会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来去分享心事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对我经常的一个比喻是，三两好友围坐在一起，喝喝茶或者是小酌几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彼此分享心事。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一样欢迎。好久不见，涛卫你好。还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比如你伟大的野爹东哥加油，情思魂魄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最好的时刻。故事在此，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照例是杰克堂的故事和时间。近来忙于工作，精神耗虚不堪，凑小朋友来访，一见他就问怎么忙成这副模样，便忍不住大吐苦水。朋友听完，默默地听他说完之后问，哎，那为什么不先想办法让自己别这么累？感觉一语惊醒梦中人，所谓的抱怨疲惫可能是自找的。行事匆匆忙忙，杂念又多，脑海同一时间运转多个事情，事情没有做完，精神却耗虚在先。于是朋友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对他说，当下该做的事儿是先让自己别再累下去，放下，将心头的一切都放下，所谓惜心止虑。他连手机都没有拿，就换上鞋跟朋友出了门。朋友开着车，他坐在副驾驶，并没有开口要问带他去哪儿。他望着窗外，看到一列地铁驶过，一辆辆汽车驶过，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若是手里有地图的人， 也不会走得太远。 1988 at the go-go-go, she was selling t-shirts at the punk rock show. Spent half the night in some clever line, been waiting at the back of the queue. I lost my nerve and let the next boy through.Bass guitar Lisa La l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a la Lisa She had the prettiest eyes Made it black like her lips I would have died for just one kissHold hands, I knew I'd never really. I heard she only went with older kids. Lisa, la l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isa, la la la la la la.Nobody else, how could they compare? I don't want any other girl, oh yeah. Just Lisa, la la la la la la. 这首歌的名字也非常的简单，就叫啦啦啦 Lisa。 好像人在开心的时刻，最好的时刻，有的时候不需要用太多的语言，哪怕只是开心的啦啦啦啦几下都会觉得很开心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最好的时刻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最好的时刻，你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呢？刚才我们的故事进行了一半，关于所谓故事主人公那个他和朋友已经在路上。今天我的话筒经常会不听话，所以有一种要抱着他唱歌的感觉。对，他们的要素是朋友、充裕的时间啊，还有一辆驾驶感的汽车。我想如果在车上再来一点像刚才一样啦啦啦 Lisa 这样的音乐，应该再好不过了。所以最好的时刻需要的是有朋友相伴，好像刚才还有半日时光说的一壶好酒啊，一壶浊酒。当然这个和开车一定要分开进行，对。所以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时刻需要有什么样的要素呢？也欢迎和我分享。继续来讲我们的故事，同时感谢冷血的关注。路过城市近端一家教堂，温馨的时辰，悠扬悦耳的钟声从院内冒出，慢慢驶出城内。道路两旁的风景也变化着，视线里密集的高楼不见踪影，道路上拥挤的车况也不复存在。前方正在落下的阳光柔软明亮，天空飞过一群鸽子。他摇下窗户，闻到类似香草的树叶气息。他闭上眼，某种虚无感使内心生出一种肃静。 他仿佛离解脱仅有咫尺之遥，前方的光亮将他取到更美妙的栖身所，或许是一处值得爱恋的地方。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对这首歌说的，想对杰克唐说的，想因为今天的主题发表的评论，通通都可以在花椒上面和我交流。搜索十点达路机，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同名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没有人像你， 终于在我们累积，所以疲倦也默默累积，侵蚀了爱情， 梁静茹。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觉得没有人和他一样。如果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牵挂，只是偶尔的思念一下，想起来，也算是最好的时刻的一种必备的要素。不然无人想念，好像也很空虚寂寞。最好的时刻，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样了。所以大家已经看到屏幕下方我们的主题的标志，有没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你的最好的时刻通常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最好的时刻也可以，一个刹那，一个瞬间，就好像用相机把它定格了下来，只不过你把那个定格的画面的一个时刻再用语言描述出来，我想那应该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吧。我们的故事进行了一半，就是所谓的故事，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故事。对，他们已经在路上开着车，听着歌，然后开始打开五感。什么叫打开五感呢？虽然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等等等等这些器官，但是我们已经太习惯他们的存在了，以至于有的时候会忘记他们的存在。此话怎讲？他们一直都在那儿，你忘与不忘，他们一样还是发挥着光和热，起着作用。但是区别是你的感知。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么做，你可以试着现在就可以和我一起试着打开五感。比如说你看到的，对，你看到的也许是花椒直播上的我们的整个的直播间，你看到了一个复古的黑胶唱片机，看到了一个复古的老式台灯，你听到杰克堂的声音和音乐的声音，不知道是否恰到好处的比例传送到你的耳朵。你在听的时候，甚至于可以听到我的手在话筒上摩擦的声音，会听到那个吉他细微的手指在琴弦上弹拨的瞬间，那个滑弦的声音，听到吗？嗯，好。然后用鼻子，用鼻子再去感受你周围的空气，那个空气是温暖的、潮湿的，还是有一点清冷的？接着，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身体和外界空气的接触，你甚至于可以感受到空气流动划过你汗毛时候的那种流动感。如果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试着在做了，那就是一种打开感官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想体会最好的时刻，恐怕需要你用最好的自己来去体会。啊，刚才说的那一段好像在催眠呢。谢谢清风丽影的标签，文艺范儿，好声音气质，还有涛味啊，好声音文艺范女神，不好意思说了，背对背的走，你好，还有红蜻蜓，你好，所有来到十点达录机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想这一刻就是最好的时刻。既然说到打开五感，打开感官，不如就让我们也试试，在这样有秋风的时刻，且听风吟。来自朴树。 突然落下的夜晚， 灯火一个石板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来自朴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他的一张专辑《生如夏花》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中有很多的歌曲应该算是首首经典，也有很多都是那种听上去并不是那么的主流，会有非常明显的主歌副歌等等等等，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很入耳很好听，因为有的歌曲你会禁不住忍不住想要跟他学，想要和他一起唱，但是有的歌曲你只是想作为一种淡淡的欣赏的态度，我想且听风吟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你可以和他一起随着音乐音符闭着眼睛去好好感受。谢谢刚刚忘记了舒达人生送了小太阳，谢谢，还有汤卫送的热吻，谢谢你们，还有很多新进入十点达路机的朋友们看到你们啦，比如说小甜心 98C 杨想风一样和小仙女，哇，还有廊桥杰克，感觉跟自己有点关系呢，是敢问这是哪一位杰克，和杰克堂是不是还有一点，对，叫什么同名，又看到了树达人生， 还有人生奋斗中，好像见过这个名字哎，所以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在这里， 最好的时刻。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时刻？或者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个最好的时刻的样子。如果你们不描述，我就继续来描述了。当然，这也不是我的故事，而是故事盒里边的故事。刚才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开着车开始进发，紧接着一路上听到了悦耳的钟声，看到了院内冒出的渺渺炊烟等等等等，于是我们也试着停在此刻感受了一下。现在他们一路开，把车停在了山腰上，他们的时间是17:40，四面环山。朋友指着向上的陡峭小道说，从这儿到山顶大概30分钟，在那儿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和整个城市的样貌。他们往上爬着，感受到身体被新鲜空气所包裹，其乐无穷的登山乐趣。一丝和风拂来，光影摇曳在树枝间，云来云去，阳光时隐时现，芳香植物气味浓郁，乱石堆里光影斑驳。他们稳健地迈着步伐向上爬，终于抵达山顶。端坐在山顶，望着山下郁郁葱葱的森林，远处整个缩小版城市的模样。夕阳已快落完，天边透着一丝青色。他想，若想找到自我，当时在这片光的尽头了。心中的焦虑在掂量每一事物的价值，而此时此刻，他的整个天地都在这尘世，这光和这光阴中。Riverside， 这是来自十点达路机。 Down by the river, by the boat, where everybody goes to be alone, where you won't see any rising sun. Down to the river we will run. When by the water we drink to the dregs, look at the stones on the river bed.When that old river 谢谢龙哥添加的标签啊，好像还看到你的点歌，但是我们的节目歌是提前选好的，因为我们是要有一个刻录机，对，所以恐怕没有办法及时满足大家的点歌需求，但是没关系，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也可以发给我，或者在之后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找到我一块儿节课堂上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最好的时刻，最好的时刻，我一直在期待大家告诉我你们最好的时刻具备的要素，或者是直接干脆描述一个对你们来说最好的时刻，但是好像还没有等到，那我就抛个砖引个玉吧。因为其实在刚刚读故事的时候，我有想到今天的北京晚上黄昏时刻就很美，我也是开着车，只不过夕阳在身后，然后是朝着夕阳相反的方向开，但是却可以在后车镜里边看到后边的夕阳和那些非常非常美妙的变换着颜色的云彩，你会觉得那种颜色丰富到让你难以用语言来去形容。再配合着车里面所放的音乐，开着车窗，任风穿流过整个车，你会感受到风穿堂而过的感受。因为是黄昏时候，所以很多的车灯也都渐渐地亮起，会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丰富的色彩和部分，而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刻似乎就已经是最好的时刻了。所以最好的时刻可能是一刹那，可能是准备好了一份心情，可能是光影刚好，可能是温度刚好，可能是人刚好，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个元素让你想到了最好的时刻，不禁感叹想要把这一刻这一瞬间抓住留下。回应龙哥的问题，几点下直播？我们的直播是在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每周一到周日晚上都会有，只不过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陪伴大家，而到了周六日呢就是女生视角的节课堂，听听歌，聊聊天，分享故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最好的时刻。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大熊。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威一次，太抱歉你未同意，我要借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一想起都觉自私，宣布吧我爱你，可笑是你刚刚自知，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奉送你叮当的一对笑话，你想过容纳我，但有点怕是吗，原谅头上就绑着竹蜻蜓飞过尘世吧，为你献花 我爱你却极顽固、我也有我法宝，我永远对你好，好得可掩你丈夫，不怕被你厌恶，不会令你一下吃苦。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奉送你叮当的一对笑话。你想过容纳我，但有点怕，是吗？然后头上就绑着竹蜻蜓飞过尘世吧，为你献花，爱吗？爱吗？日后发奋的我，难令你会有富贵荣华，难令我变了绝对情人，你受吗？ 熊来自古巨基，有人说歌好听，有人说人好看，不管是哪一样，希望他们是属于你的最好的时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天，硕达人生太暖了吧！听着杰克唐的答录机，就算是一个最好的时刻，总感觉是我逼你这么说的。但是，我也想说。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也是这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刻。哎，看了我真诚的眼神，对，要看我真诚的眼神。最好的时刻在下面，哎，很好哎。最好的时刻在下面，一语双关，因为最好的时刻这几个字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同时这一刻、下一刻都可以是最好的时刻。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终于有人告诉我，对他来说最好的时刻，除了说来人生之外非常暖心的答案之外，冻结中说最好的时刻应该是自己要离开了，爱人在身边陪着。嗯，好像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寥寥几个字，没有看到更多的信息透露，但是却会让我浮想联翩，会去想这样的离开是怎么样的离开，这样的陪伴又会夹杂着什么样的情绪。总之，如果能够学会珍惜这一刻，你珍惜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人常常会陷入到回忆当中，或者喜欢在错过之后才会去追忆那些逝去的最好的时刻，有点可惜，因为身处其中的时候并未发觉，等到路过了才会回味，有点可惜，有点遗憾，但也依然很美。不管怎么样，最好的时刻当然要用来回味，就好像我们的故事也到了结尾，最好的时刻亮光，然后是黑暗，太阳光从天空各个角落里面倾洒下来，接着是夜的黑暗，沉默的心，树丛中吹起的风，城市上空璀璨的亮光闪烁，陆陆续续还有人登上山顶，除了脚步声，好像约定一样，没有人说话来打扰这片刻的宁静。黑暗中的人各站一半，坐在顶上，放眼看云，望目虚空，身心放松，沉默，然后不知所措，放下一切，拿出生命中的时间，然后不知所措。 放下一切，拿出生命中的时间，分给朋友，分给工作，分给家人，而他们此刻需要再挤出一点，留给自己的最好的时刻。偶尔会想，丰富的生命不就是一连串的割舍和执着，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生命之中除了让人疲惫的东西以外，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去发现，比如闪烁在整个城市上空的璀璨灯光，比如在黑暗中一闪而过的萤火虫，比如现在。 Knock, knock, tell me where you are. Know that I'm close, but we're apart. Somebody told me you were here. Somebody told me.Wish I could ever find you. Wish I could ever find you. Hey, ring, ring, please pick up the phone. Know that I'm asking for too much. I swear, I promise you that I'm not gonna say a word if you don't wanna listen. Listen, is there something I could do?Please don't leave me in the morning. Tell me everything has gotta be right. I said, oh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his Saturday night. Oh please don't leave me in the morning. Tell me everything has gotta be right. I said, oh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his Saturday night. Knock, knock, tell me who you areWho and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Just show me where you're going to, or at least let me know if I could ever find you. If I could ever find you. Hey, hey, hey. Please don't leave me in the morning. Tell me everything has gotta be right. I said, oh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his Saturday night.Oh please don't leave me in the morning. Tell me everything has gotta be right. I said, oh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his Saturday night. This Saturday night. This Saturday night. Knock knock. 有意思的一首歌，而且 Saturday night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吗？ Saturday night.周六晚上对你来说算不算是最好的时刻呢？刚才看到景文的唯一说，看你直播想起来好多往事，还发了一个哭的表情，好想给你抱抱。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虽然不知道是哪句话让你想起了谁，但是别忘了，下一刻也可以是最好的时刻。而且我们要庆幸那些曾经拥有过的最好的时刻还可以作为回忆的一部分啊。看到了你的回应，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把一件事情忘记呢？我每天一到晚上就会想起来一件事，听上去这件事情很困扰你，想忘却忘不了，它一定给你带来很大的情绪，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在你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狠地留下了一个痕迹，所以才会时不时地在最安静的时候被打扰到。我想所有的努力，所谓当你说我想要忘记，应该忘记，我想要怎样，应该怎样的时候，似乎 这件事情就还有力量，它还有力量去拉扯你，还有力量提醒你不要忘了我。而当你任由它来，也许在每天晚上它还是会如期而至打扰你，但是你的心态变成了我允许你来，我允许你来是因为你曾经对我重要过，我知道你会来。然后抱着这样一种接纳的心态和他待在一起，哪怕这种感觉让你有一点不舒服，但是等到时间久了，慢慢的，是慢慢的，就好像小柯曾经做客节目的时候说过，他有一首歌叫《轻轻的放下》，说的就是一种状态。放下绝对不是狠狠地抛在脑后，而是轻轻的，慢慢的，它似乎就变成了像风一样的回忆。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它还是会很轻柔，会钻入你的心脾，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了。不知道那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希望可以很快吧。景文的唯一，祝你一切顺利。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在想我要把它留给哪一首歌。在刚才和景文的对话当中，景文的唯一的对话当中，让我很想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所谓最好的时刻，不过是，或者说必要的要素是，它一定要刚好，要同步。就好像我喜欢着你的时候，你刚好也喜欢我。我想今天是雨天的时候，今天刚好就下雨了。我想在这一刻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在那儿。最好的时刻，最后一首歌来自范晓萱，同步。同步我想是一种最好的时刻的要素。各位，我们明天见。 山隔两地的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因为我们双手承受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交集，我们的爱是否同步，我投给你却投给了他，只希望像棒球最后的朋友。 景文的唯一，一到晚上就是忘记不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才能忘记他。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刚刚说过的那段话，你可以带着这份想念去看书，带着这份想念去来到十点答录机，带着这份想念写封信，带着这份想念一个人散散步，或者跟朋友聊聊天。你可以带着这份想念，你可以允许自己想念，不要强迫自己马上忘记。因为当你习惯了这种思念的感觉如影随形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幻化成风，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和影响。慢慢的你似乎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而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可以放下和忘记的时候。而现在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可以，就好好的闭上眼来听这首歌，然后晚安，让我们明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10点大陆机再见。